红楼梦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赵泽华的散文我的朋友史铁生。文学书打新单元，请各位欣赏根据作家乔羽的剧本《门栓》《门笔》和《笤帚疙瘩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史铁生写过一篇小说叫《命若琴弦》。2010年12月31日，史铁生去世。那个夜晚，被朋友们沉痛地命名为“弦断之夜”。他形容自己这一生，生病就是我的职业。曾经担任杂志编辑的赵泽华和史铁生有多次来往，在史铁生七年忌日到来之时，他写下了回忆旧友的文章《我的朋友史铁生》。今天我们就欣赏这篇文章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说起和铁生的认识与交往，可能还要从我说起。如果他是健康的，或者是我是健康的，我们的天地势必宽广很多，不会在一条狭窄的路上轻易相逢。即使相逢，也只会莞尔一笑，侧身让过，从此两两相忘于江湖。因此认识铁生，我更愿意视此为命运的一份好意。19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，我从插队的内蒙赶回北京，探望即将做结肠癌手术的母亲，中途被火车压伤，由于头部也受到重创，我昏迷了七天七夜，死神到底还是放过了我，而代价是我颀长的左腿，我身体最美丽的一部分被黑暗无情吞没。1998年底，我经由人推荐，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的《三月风》杂志做了一名文学编辑。一天，部主任对我说，社里正在筹备首届文学奖评奖活动，让我把杂志这两年发表的作品通读一遍，提出获奖名单和初步评选意见。在这个基础上，社里再邀请一些著名的作家成立评选委员会，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和作者。说完，他把两大本墨绿色硬皮封面的《三月风》合订本交到我的手里，沉甸甸的。那是我第一次读到铁生的小说《来到人间》，第一次知道史铁生这个名字。《来到人间》写的是一对年轻夫妻和自己患侏儒症女儿的故事。那对夫妻面对困境的选择，那个小姑娘注定要承受残酷命运的无助和她的聪明倔强，都令人唏嘘不已。最终，这篇小说以全票获得三月风首届文学奖中的小说一等奖。那之后不久，杂志决定为残疾作者专门开设一个文学栏目《维纳斯星座》，编辑部里的其他编辑都是健康人，所以部主任认为我是这个栏目主持的最合适人选。当时国内并无此类性质的栏目，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，它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。我问部主任，我怎么找到那些残疾作者呢？部主任指着书柜里积压的一捆捆稿件对我说，你必须如大海捞针一样的找到他们。打开柜门，在那些用白色或者彩色塑料绳捆扎在一起的旧纸堆里，我惊讶地发现那些稿件很少有写在正规稿纸上的， 有的来稿甚至写在用橡皮擦去铅笔字的小学生作业纸上。他们活得太艰难了，在那些用尽力气稚拙或潦草的字迹里，我渐渐看清他们如群雕一样奋力挣扎的书写姿势，以及他们满含期盼的目光。我默默整理着那些稿件，一篇一篇认真登记他们的姓名、地址、文稿的名称和题材。部主任提示我说，你可以去看看史铁生，请他写一篇点评。我便拿起手里的稿件，按地址找到了雍和宫大街26号。那是一座临街的院子，院门狭窄而简陋，一排平房的另一侧都被各家的住户用砖头砌起了低矮的厨房，过道因此变得很窄，曲折蜿蜒地通向院子的深处。正巧有个人推着辆自行车走出来，小心躲避着过道地上的板凳、水盆，还有从低矮厨房顶上伸过来的树杈。见我正注视他，他多少有点尴尬，回头看那狭窄而杂乱的过道，无奈地摇摇头。我连忙向他打听铁生。写小说的？没听说过。什么？坐轮椅？嘿，那你还真问着了，这门里就有一个，岁数和你差不多。对，男的，是男的。后来又热心地补充了这么一句，要不你敲门问问。他向院门口左侧一个紧闭的门扬扬下巴，摆摆手就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。我定了定神，轻轻在门上敲了几下，没动静。我又用力敲了敲，门里传出一个人的咳嗽声和脚步声。不大一会儿功夫，出来一位略微有些背驼，头顶着斑斑白发的老者。后来我知道这就是铁生的父亲。在说明来意的过程中，我注意到他扭过头去向正对着大门的窗户里看了看，我也顺着他的目光往那里看，却什么都看不见。玻璃上好像挂着一块蓝底白花的蜡染布窗帘。进了大门，空地并不宽敞，墙角处放着一个自制的轮椅，上面蒙着塑料布或者雨衣。我跨进屋门，见房子共有两间，外间有几件陈旧的家具，靠里还支着一个木板床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已经记不清楚房间的格局和具体陈设，只记得光线很暗，这是给我最深的印象，一直挥之不去。 他父亲沉默地点点头，做了一个手势，示意我可以到里间去。紧靠着玻璃窗有一张床，铁生就躺在那里，被子下面露出一个由导尿管连接着的吊瓶。他看上去很憔悴，满脸倦容，但目光温暖安详。我拘谨地问候他，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，然后从书包里掏出作者的稿件递到铁生的手里。他看稿子的时候，我有些紧张地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。路上我就想好了，如果他不愿意写，我就说，想了好几种自认为可以说服他的理由。他专注地看完稿件，又细心地折叠好，把稿件放回到原来的信封里，然后点点头，和气地说，行，你给个期限吧，大约需要什么时候交稿。这么顺利，真没想到，他连一点假装的矜持都没有，更没有以正在生病为借口婉拒，尽管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最信手拈来的理由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，连声说，谢谢你啊，我还以为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他笑了说，别，干嘛那么客气。他的语气就像对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，十分亲切。这时他的父亲走进来，把一杯热茶放到我的面前，又默默地退了出去。我拿起茶杯问铁生喝不喝，他摇摇头说，我不渴，你喝吧，这茶不错。我明明看见他的嘴唇干燥的都爆皮了，还说不渴。我很有些不解，慢慢才知道，为了减轻肾脏的负担，他常需要忍受着干渴的折磨，在夏天尤其痛苦。我还悄悄地问过铁生，你干嘛也不跟你爸爸说说话呀？他笑笑，有点难为情地说，嘿嘿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们俩都不是爱说话的人。临走前我问起铁生的病，可能不该问，可似乎也不该不问。说起那些往事的时候，铁生手里拿着一支烟卷，我赶紧找到打火机递过去。铁生摇摇头，不点着火，也并不吸，说，戒烟了，医生特意嘱咐的。 他不时将烟卷放到鼻子下面，闻闻那烟草的香味儿，拿起又放下，拿起又放下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冒出一句很不得体的话：我能看看吗？我看看行吗？说完我就后悔了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伤口裸露给别人看，尤其是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异性。我十分窘迫，怕他误会我是出于什么好奇心。铁生默默地揭开被子的一角，露出他萎缩的双腿。如果可以站起来，他的个子一定很高，怎么也得有1米8左右。我心里难过得要命，泪水在眼眶里旋转着。我低下头为他盖上被子，又细心地掖好被角，泪水终于一大滴一大滴地落在被子上。哎，别哭啊，这其实哎也没什么。他反倒过来安慰我，还递过来一张擦眼泪的纸巾。铁生说：哎，别光说我了，说说你自己吧。我便对铁生说到自己19岁受伤的经过。他说自己刚得病的时候也就是19、20岁，又说起一个我不认识的人，也是19岁那一年得了看不好的病。我们感慨了一番，都觉得19岁可能是一个神秘的坎儿。我说我自己曾经试图自杀过，那个深夜我独自把所有的信件和日记都烧了，一个很大的羊皮铁桶里堆满了灰烬，零星飘落在身边的灰黑纸屑就如同一群来自冥府的蝴蝶。铁生静静地听着，并以宽厚悲悯的目光注视着我，温和地说：残疾者，尤其像咱们这样本来健康的人，大多数都有过自杀的念头。其实这也没什么，死亡迟早都会来，这是一件不必太着急的事儿，真的。他似乎轻而易举，轻描淡写的就把一个绝望变成了希望。在任何年代，大众都需要一些代表纯净精神信念和理想的人物。我想，如果这样的人物由一个富有、健康、完美的人担当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他必须由铁生这样与绝境为友的受难者担当，才显示出震撼人的力量。 好了，赵存华的散文《我的朋友史铁生》，今天我们先欣赏到这里。作者通过描述与史铁生的交往，呈现他真诚的为人与深刻的思想。作者对友情、对人生的独特感悟也令人深思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各位欣赏根据作家乔羽的剧本《门栓、门笔和笤帚疙瘩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大家都知道乔羽是著名词作家，写过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等经典作品。其实他还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，《门栓、门笔和笤帚疙瘩》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很久很久以前，一座高山上有个果园，果园的茅屋里住着妈妈和她的3个女儿，老大叫门栓，老二叫门笔儿，最小的一个叫笤帚疙瘩。门栓梳着2条辫子，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，煞是可爱。门栓还特别勤快，经常帮妈妈除草、施肥、浇水、喷药。门笔儿淘气的像个男孩子，他爬树、下河、打鸟，样样通。2个小刷子在脑后调皮地撅着，微黑的脸蛋上经常脏得像花蝴蝶。笤帚疙瘩长得乖巧伶俐，一对朝天揪直直地立在头上，充满着志气。他最小又特别任性，遇到不高兴的事，他就一屁股坐到地上，两腿一蹬，呜呜地哭起没完，直到姐姐上前去哄才肯罢休。秋天到了，果园里硕果累累，三姐妹在树下无忧无虑地玩耍着。妈妈走到孩子们的跟前说：